公共广播95年，真经典靓歌再重聚，现在开始。 Hello， 大家好， 大家好。咁啊，欢迎大家嚟到公共广播95年真经典靓歌再重聚嘅节目现场。大家好，我系今晚嘅司仪宾臣，都有我身旁呢一位咧。可以話是我哋嘅鎮台之寶，亦都係民歌王子啊嚇，Albert 歐瑞強，俾掌聲！ 多謝多謝多謝，唉，多謝咧， 非常温馨啊！ 電台啊，二台嘅小師弟啦，阿賓臣啊，其實佢係一個好出色嘅主持，仲有。都幾靚仔喎！ 多謝多謝大家，我都係跟前輩 Albert 啊學好多嘢，取好多經嘅。 我聽慣㗎啦，前輩呢個字喺香港電台，因為我真係1977年咧就入嚟香港電台第二台咧做第一個節目。加一加減一減咧係40多年啦。咁對我嚟講咧，今日就好重要，因為咧係公共廣播95年。我哋叫做真經典靚歌再重聚，意思即係話咧，跟住落嚟咧會有好多靚歌啦。但係唔係淨係我嗰啲靚歌，而係咧我哋香港電台好多好出名、好有影響力，同埋咧好多人中意嘅靚歌，包括有廣播劇主題曲啦，哇！是不是全部噏曬頭啊？即係聽過我哋好多廣播劇啦， 大家都應該會識得唱。 係啦，廣播劇有好多個啦，而且咧好多嘅主題曲咧都好流行嘅。咁另外咧亦都有電台嘅節目主題曲。 啊，呢個有好多啦，亦都 Albert 你嘅節目亦都有好多。 我自己都有啦，一陣間咧仲有一個環節，一陣間話俾你聽，好奇怪嘅係冇策劃、冇時間、冇內容嘅。不過你哋唔好走，係全靠你哋嘅，有驚喜嘅，好唔好啊？不如而家咁講先啦，講起電台的節目主題曲咧，我自己都有好幾隻，因為我主持過不同的節目。當然是主持得最耐，亦都即係叫做有兩 part 嘅時間咧，加埋有20年。 我都經常有聽到，不論搭車也好，喺屋企也好， 知唔知咩節目咧？ 收音機聽到噶啦， 個個都話二千靚歌再重聚噶。因為二千靚歌再重聚是做了20多年，即係2000年啊嘛，做到而家咪23年咯。但是有另外一個節目咧，就是先做10年朝頭早，另外咧就10年而家黃昏。主題曲點唱啊？有冇人識啊？嗱，其實好容易啊，係有人拍，有人你有舉手，你應該你帶住大家一起唱好唔好啊？好唔好啊？嗱，呢個電台主題曲咧係全世界最容易唱、最短，亦都當年咧最流行嘅一首。其實咧都唔係咩主題曲，係一隻 jingle。嗰隻 jingle 咧，離譜到咧嗰個電影啊，即係嗰個麥家咧，光頭佬咧，佢都叫呢個名嘅。 啊！ 佢都係咁樣唱出嚟嘅喺個電影裏邊。 應該大家都識得。 啱明啦，嗱，我哋一二三啦，我而家唔俾 tips 咯，一齊真係要靠你哋得唔得？得唔得？要岌頭喎嚇，戴住口罩都要岌頭，岌頭係啦，係啦，係啦，我睇唔到你個嘴噶嘛。好，預備，一二三 ，L。嗱，唔係好齊，唔 係 好齊， 嚟多次啊！ 嚟多齊， 好嘛？ 阿賓臣， 係 你 lead 佢哋。 好，我哋嚟數咯，我數三二啊，我哋再嚟多次，三二一 ，Albert 歐瑞強， 好安慰，好安慰。 我每日收工都會聽到嘅，因為 做咗咁多年咧，就真係對呢一個主題嘅。即係歌曲啦，所謂我當年咧就真係冇乜心思嘅嚇啊！吳世輝問我：你咩主題曲啊？用我名算啦嚇，費事諗。 於 是乎就係啊，咁啊，但係我因為我彈吉他唱歌啦，咁所以主題曲咧應該係唱出嚟，就唔係咁樣噏出嚟嘅。好啦，咁啊跟住咧，請問你哋每一日即係一至五7點做啲咩咁啊？雖然我聽得不係好清楚，不過我知道你係講係好中意聽我做節目嘅，夾硬嚟都得噶嘛，係咪？咁而家咧就歐啦歐瑞強，都係節目名嚟嘅。咁以前有一個晨早嘅時段做咗10年，跟住咧就停咗一段長嘅時間啦，停咗20年到啦。然後咧10年前咧，我喺黃昏再做一次，即係而家做緊啦，係咪啊？咁所以咧，你哋一至五咧，如果得閒就揸緊車啊咁樣咧。最好聽翻呢個 Albert 啦歐瑞強嘅節目，不過今次咧就唔係唱嗰只啦，就係我哋仍然咧有一首好好聽嘅主題曲，係我寫詞嘅，歌名就叫做《仍然是你》，意思即係話你哋聽咗我哋港台咁多年，你仲未走喎，仲係支持緊我哋，仍然是你，衷心感激。 一生都匆忙，就似烟花放， 如何地灿烂，似一刹盛放。 你能如凭借树边歌长了一份情，常盘旋脑海中，如旧戏光影，光阴转不停，但觉得高兴， 仍然是你在歌曲变动听。 平时我哋听呢个节目咧，就唱低幾句就算了，因為節目時間的問題。但是今天我和阿 Vince 再次合唱這隻原裝正版的《仍然是你》。其實這個歌詞內容都是我自己想講的說話，所以我寫了這個歌詞是送回給我們電台的親愛的聽眾，多謝你們。 一生都匆忙，幸有这一趟， 随缘分再聚，分享你近方。 你能如凭借树边歌长了一份情，常盘旋脑海中，如旧戏光影，光阴转不停，但觉得高兴，仍然是你在歌曲变动听，仍然是你在今生也动听。 我很開心，因為今次這個 mini concert 都不是第一次，但是今次你覺不覺得這個環境很漂亮啊？哇，個個都說是啊，因為以前真的不會這樣，哇，連觀眾席我們都是由低至高這樣車到，所以沒有高佬遮住你，是不是很好啊？還要是很近的嘛，即我們走過來就可以跟大家打招呼，真的相當不錯。而且後面呢 on air，雖然已經是幾十年，不過今次是最漂亮，有個很漂亮的 grand piano 和 Vince 一起唱這隻《仍然是你》。其實很多漂亮歌都是來自我們電台的節目主題曲的，晚上就特別多，不知道為什麼，因為可能晚上唱漂亮歌呢特別容易，因為早上多數都是跳紮紮那些，是不是？但是晚上呢最長壽的晚上節目你知不知道是什麼？都不好說是晚上，直接是通宵節目，即是輕談淺唱不夜天。哇，真的由一兩點就開始，直接是凌晨，大家不用睡覺，這 DJ 最厲害，我覺得真的四個小時不睡覺其實都是一種挑戰來的。不過呢在晚上的時候，真的其實香港是很多朋友是未睡和不可以睡，因為是當夜更，是不是？譬如駕車的，譬如做夜更 shift duty 的都有，所以呢有一隻咁靚嘅歌呢，我覺得係好適合。歌名就叫做輕談淺唱，冇不夜天嘅節目就有不夜天，歌呢就叫做輕談淺唱。 夜裡歌聲伴你輕談，夜深裡細聲淺唱，乐韵轻轻陪伴你唱夜歌，今晚只得你共我。月被弯弯伴你安睡，手拖手梦向里去，杂火星星陪伴你唱夜歌，星光照给你共我。 流萤如繁星琴弦轻，朗月盈满眼前，静静亮宵琴弦飘，我独陪伴你到天晓，乐韵轻轻陪伴你唱夜过，今晚只得你共我。 节目主持人是很多的，很多个都主持过这一个轻谈浅唱，然后呢就当一个练习啦，咁然后咧就日头嘅时候咧，亦都会主持其他节目，所以咧呢个系我哋共享嘅一个半夜节目。 来月被弯弯伴你安睡，手拖手梦向里去，摘火星星陪伴你唱夜歌，星光照给你共我。月繁星琴弦轻，朗月盈半眼前，静静亮宵琴弦飘，我独陪伴你到天晓，乐韵轻轻陪伴你唱夜歌，今晚只得你共我。 多谢，亦都感谢把歌谈心，之前嗰、那个半夜嘅轻谈浅唱嘅节目主持朋友啦。因为头先咧讲把歌谈心咧，又系另外一个夜间节目。有冇人估到？记唔记得边个主持？我即刻送份礼物俾佢。嗰、那个送唔到啦，太多人中。你應該一個人舉手嘛，係啦。鄧凱琳咧主持一個把歌談心，即係顧名思義啦，好好聽噶。佢訪問曬咧好多嘅朋友嘅，咁咪一路播歌一路傾下偈啊，即係包括埋陳百強啦。咁咪有隻主題曲咧係阿林珊珊唱噶噃。咁林珊珊亦都係我哋嘅電台 DJ 嚟啦，啊亦都係 DJ 歌手啦。呢個係我哋香港電台嘅特產嚟嘅，好多 DJ 歌手嘅係咪？所有 DJ 都識唱歌喎，唔知點解嚇？定係所有歌手都識做 DJ 咧？我諗咗好耐，把歌談心，唔知點樣開始唱，唔知點樣開口好，應怎麼啟齒，讓我告你知，心中都載滿心事。应怎么启齿，让我向你告知，心中都载满心事，在我这个意思，同样有你的影子，热情仍是渺茫的名字，追忆的影子像冷冷雨丝，风中吹散了一意，从何开始，爱欲言仍不语，我心中充满寂寞又一次，情是满腔诚意，期望共你倾谈心事，至此一次，可不可以，我的故事你愿何知，缘分每当随意，谁亦有收藏的故事，你的感觉讲多一次， 我的故事偏向着失意。 Piano and keyboard， 俾掌声 ，Vincent。 应怎么启齿，让我向你告知，心中都载满心事，但我这个结子同样有你的影子，热情仍是渺茫的名字，追忆的影子像冷冷雨丝，风中吹散了一夜，从何开始，我却然仍不语，我心中充满寂寞又一次，情是满腔诚意，期望共你倾谈心事，至此一次，可不可以，我的故事你愿何知，缘分每当随意，谁亦有收藏的故事，你的感觉请多一次，我的故事偏向着失意。 我哋还有好多晚上嘅节目，我都想即系问一问。因为我主持过一个晚间节目，不是二千靓歌再重聚，是突然间有一年呢，我就一个人每一晚都回来在个直播室那里，当然我们以前是播了黑胶碟的，所以呢就不可以黑眼瞓，因为黑胶碟很难搞的，又要摆下去，又要唱震震震啊，这样要找到啱嗰只歌啦，是不是？你唱得嚟呢度咧，如果你一陣黑眼瞓咧，右邊嗰個唱本冇唱片咧，你就死啦。因為真係死嘅，因為你而家撳 CD 好容易噶嘛，撳得咯。咁又係要論我一張唱片，又要咁樣做。咁如果有時遲咗嘅，真係會咁咧就好咧。咁但係當年我好 enjoy， 因為我好中意呢節目，我從來一次都未瞓著過。主題曲都係我自己寫嘅，因為我好中意呢一種嘅感覺。有冇人知道我主持过一年嘅晚间节目叫做咩名啊？因为你现场咧，我点解你会请你哋嚟？你知唔知？因为我系要即系我记性唔好啊嘛。你知道我啲落油卡已经吓用咗好耐啊？有冇啊？嘟一嘟，落油油，痛处走，快乐透。哇！原来我最近最 hit 呢只，唔系陌上贵人咩？呢只仲劲啲啊！哇，好犀利啊！全部都识唱噶噃。其实嗰个节目咧，我讲出嚟你会记得嘅，叫做《靓歌半星河》。系啊，因为靓歌呢个字咧，我当年咧好大胆，从来冇人用个靓字咧系做电台节目嘅主题。因为我觉得个靓字系好适合我哋广东人，我哋广东独有。所以到咗而家咧，我都系二千靓歌再重聚，同埋《靓歌半星河》。星河道心舒畅，心头远天边想，愿与月亮齐共追，云清雨水，星河傲忧郁退，烟霞无身边 取，万里重重云雾里浮出明星，看看那边星月耀，月衬星光远照，回味你的惊笑，看看那星光幻象，像你的彩云上逢着满意星星样， 我们的吉他手智慧。 音符在天空上，让我漫步旋律里遇上名曲，奏出肖邦乐调，半贝多芬民谣，迎着满天星光照，唱出心中愿望，望我这小星船能在你心中飘放，心头愿天边上星河道，心中 95年，真经典靓歌再重聚。 笑声，在昨日各散东西，不知不觉如遗失这一切。现在我说笑欠反应，现在我叹气欠宁静。尽冷血世间消耗生命，天天的死拼懒去讲心声，静待日落西山的晚上，想起你也一起写过诗，但现在你我隔一方，想起我同回忆这真挚，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继续有团体同市民到美国驻港总领事馆外抗议，谴责美国国会议员提出法案，要求制裁香港司法人员同官员。保卫香港运动 福建社团联会同一批市民先后到场，拉起横额同叫口号，批评美国国会议员以政治凌驾法治，公然践踏法律公义，威吓维护国家安全的香港官员。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少佳说，美国政客严重干涉中国内政，如果令到香港难以对重大涉及国安的案件进行正常司法审判，不排除逼中央出手，启动香港国安法第55条，将案件交由内地处理。民建联副主席兼立法会议员周浩鼎亦都认为，美国国会议员的做法有机会牵动国安法第55条的使用，相信中央和特区政府会有一个适切的判断。第六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一连六日在上海举行，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开幕式发表主旨演讲。他说，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开放合作互利共赢是最明智最自然的选择。中国真诚希望与世界各国在开放的大舞台上相向而行，相互成就。他强调，中国坚决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全面深入参与世贸组织改革，支持投资便利化协定早日生效。中国将会坚定不移促进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推动形成更有利深化开放合作、消除非经济因素干扰的国际共识准则。李强又说，将会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落实好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等的相关政策。德国警方谈判专家继续与在汉堡机场挟持女儿作人质的男子谈判，机场星期日仍然关闭，所有航班停止升降。事发在当地星期六晚，涉案的35岁男子驾车闯入停机坪，停在一架土耳其航空的飞机下面，车上还有他的一名4岁女儿。警方说，男子曾经向天开了两枪，并且将两个燃烧弹炮出。德国传媒报道，男子是土耳其人，希望同女儿登上飞往土耳其的航班，相信事件涉及监护权纠纷。警方说，一直透过翻译与男子通话，相信他持有武器甚至爆炸品，又相信女童目前身体状况良好，强调首要是保护女童。当局又接获女童的母亲报案，指女童的父亲曾经同她联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今晚渐转多云，明日初时有一两阵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30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日渐转吹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云量较多，风势较大，有一两阵雨。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扫墓记得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扫墓是向先人致敬，保持环境清洁亦是对先人的尊重。为免蚊虫滋生，不要留下垃圾、食物器皿、胶袋、空罐和化宝盘要妥善清理。临走前要用沙泥封了插香烛的窿，花樽要用胶纸封口以免积水。扫墓时请保持环境清洁。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艺术家吉尔伯特细个嘅时候咧喺琉璃旺岛生活，今次佢就以当地嘅景观作为主题，画出一系列嘅画作。 展览嘅原文标题系嚟自琉璃旺岛克里奥尔语，而指印度洋小岛上面富尔内斯火山喷发之后留下一处名为大焦土的自然遗迹，亦都是意指火山喷发这个火山活动。 今次画展展出七件大型作品同一件小型绘画，都是描绘富尔内斯火山爆发时的情景。在画作当中，我们可以清楚见到吉尔伯特的绘画风格。 艺术家运用不同颜色的油画棒，在木板上面创造出层次丰富、姿势运动式的痕迹。展览中所有的作品都以福尼兹命名，是富尔内斯火山在当地语言的发音。 世界上有这么多景物可以用来取材，为什么吉尔伯特会用火山来做主题呢？我们继续问一下佩斯画廊传讯及营运总监吴美玲。 吉尔伯特在谈及他福尼兹系列绘画的时候曾经说过，火山是他潜意识中的一部分，也是他生活和成长之地。作品所展现的主题是一次喷发，是一种投射在每幅绘画表面上的情感，每件作品都是情感和思想的投影。 展览《布莱斯·吉尔伯特·喷发》由现在至到12月7日佩斯画廊展出。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公共广播95年，真经典靓歌再重聚。 其实呢，我们除了电台有主题曲呢，我自小到大都在这里。咁咧，我以前做直播嘅时候咧，我哋而家二台嗰度都系同一个房啊。咁咧有个大玻璃噶嘛，咁玻璃就望到个走廊。咁个走廊咧，我每一次晏昼做节目咧，佢又有两个小朋友走来走去。咩事啊？咩事啊？做咩成日走来走去噶？一个叫做卢嘉文，哇，小敏喎、啊，郑 Sir， 你实记得佢哋啦。一个叫做黄舒淇。哇 ，those were the days。當然啦，而家小敏如果你約佢出嚟咧，分鐘拖埋個孫出嚟都似。我唔知嚇，我唔知嚇。不過佢已經係好耐已經成長咗，即係變咗大人好耐好耐。不過有一隻好窩心，即係我都由細唱到大嘅歌。歌名當然叫做《小時候》，我哋一齊唱好嘛？真係一齊唱嘅喎，唔好咁生愛啦，好唔好啊？係一齊拍。小小的宇宙，欢欣的宇宙，蹦蹦跳，哈哈笑，是我小时候。小小的宇宙，天真的宇宙，真的我，真的你，小木偶，爱动脑筋，活泼天真，凡事好发问，踢波跑步打千秋，不知天高地厚，小小的宇宙，缤纷的宇宙，是不断。 有冇啊？哇！呢只真系全世界都有回响嘅超级经典，即系 legendary 嘅节目主题曲。你知唔知系我哋香港电台电视部嘅杰作嚟噶？小时候就系卢嘉敏同埋黄舒淇主演啦。啊，咁啊，所以咧呢只歌咧即系唱一世咧。都唔夠啊！一路咁樣傳承落去，咁啊今日咧就好開心啦！頭先我埋嚟唱咧，個原來咧嗰啲笑容都依舊喎嚇，啲牙都仲喺度啊！你哋係嘛？你睇過我好多噶啦，係咪？即係以前嘅 mini concert， 你哋都可能會嚟，因為我覺得你哋係專家嚟嘅。咩專家？撲飛專家，唔係講笑喎！你知唔知你而家坐咧，雖然唔係好似唔好多人兩百人到啦，但係嗰啲飛點攞啊？好難攞嘅，直情係咪一秒鐘啊？即係一秒鐘你打得通咧，有機會攞到，係咪啊？分成好多嘅節目喺度送噶嘛，係咪？哇！你哋係咪真係專家？係咪研究過點樣嘅？點樣答得通嘅？你教我啊！啊，教我喂點樣話？點樣話？ 好多部電話咁樣打入去就得㗎啦。 哦， 佢開電信公司嘅呢個人，好波好多倍，依都係一個辦法嚟嘅。哇！咦，原來咁都得嘅喎，嚇！我一啲都我唔知噶嘛，因為我就係照，哇！點解每一次咧一講，我都未講完啊，嗰啲電話爆曬燈嘅啦，即刻。咁但係我所以覺得咧，真係好感激你哋啦，你哋即係咁難得可以嚇用咁嘅方法啊，用咁多精力、咁多時間去撲兩張飛，咁啊應該誒值得感激你哋，鼓掌鼓掌，多謝。今日咧，我好開心咧，就既然啊，如果邀請到你哋嚟啦，但系我自己咧，我都有朋友噶嘛，佢就渣啲，佢好忙，佢咧就冇辦法撲飛嘅，因為咧佢喺度開緊會。我哋請我嘅老友，我嘅老友，行政會議成員高永文醫生，請出嚟啊，高醫生，同埋陳海欣議員。 你記唔記得佢喺呢個節目唱過歌噶？ 哇！真 係佢第一次 係俾 John Albert 嘅喺電台唱歌， 冇聽過咩？ 高醫生嘅處男作又喺我嘅節目啦。 點解？你記唔記得我考翻你 Albert？ 你記唔記得佢點解會喺呢個節目唱歌？ 梗係啦，因為要交換啊嘛。你知唔知點解？因為佢推緊咧，推崇緊咧嗰個將我哋啲心肝脾肺腎就捐出嚟嗰啲嘅，我覺得好有意思。所以咧我就邀請高醫生嚟，你嚟啦啊！跟住我現場簽名。跟住咧，不過調翻轉，唔該唱隻歌。好啊，今日 最樂意接受，雖然唱歌真係好大壓力，仲要現場。 係咯，你竟然夠膽，我唔知點解當年會俾你夠膽。 真係真係只係出街嘅喎。 係啊，嗰日人哋捐咗個膽俾佢啊嘛。 不過冇辦法，佢幫我哋做一樣好重要嘅嘢。 唔好講，係應該嘅，應該嘅，即係作為香港市民嚇，應該要。咁啊，多謝阿高醫生同埋咧陳海欣議員啦嚇，今日咧係坐定定喺度咧 ，enjoy 呢啲歌。希望咧你工作繁忙咧，兩位咧，我唱嗰啲抒情嘅靚歌，等你哋咧緩和一下 ，relax 一下，好唔好啊？洗滌下心靈， 同其他所有觀眾一樣，即係陪伴住大家，可能夜晚啊好緊張嘅時候，嗬，瞓覺之前聽下靚歌靚聲，個心情都特別好啲嘅，係咪啊？同大家一樣。 OK， 我哋俾啲掌聲咧，鼓勵下佢哋，同埋咧以後再落力啲同我哋香港人做嘢啊。OK，thank you， 多謝高醫生，多謝陳海欣議員。好啊，頭先咧好多嘅電台節目主題曲咧，就點解我會？揀好多電台節目主題曲嚟唱啦，因為你哋聽咗我哋港台咁耐啦，有好多時候未必記得翻以前即係嗰個節目啊點啊邊個主持咧，請過啲咩嘉賓咧，但係最容易記起你個回憶啦，一勾起回憶咧就係一播只主題曲就得啦。咁所以咧，我今日咧就揀咗好多呢啲電台節目嘅主題曲啦。咁亦都我覺得呢啲歌咧，我成日都講靚歌保育。點樣保育法呢？將一經典嘅歌，即係話一啲舊嘅好聽嘅歌，點樣傳承落去下一代呢？這個好重要。咁所以咧，我有生之年咧，我可以唱咧，我就不斷咁唱。咁起碼嗱，今日又多咗人聽啦，係咪？咁然後你又翻去唱俾你個仔啊、你個孫聽係咪？係啊，真係咁樣傳承㗎。咁同埋咧，喂，好聽㗎 ，Albert Lau 好鬼好嘅唱歌咁樣咯。你記住講呢句嚇，佢唔識啊嘛，唔識我啊嘛。咁啊，跟住咧一路咁樣咧，就一個介紹一個。咁歌又係咁啦，人又係咁啦，咁所以咧，我今日咧係好開心可以邀請到我哋嘅下一代，可能下兩代，因為佢哋好年青，一啲年青嘅歌手，我哋請力俊。 對我自己嚟講，好重要嘅歌曲，咁係我爸爸第一首喺我耳邊唱嘅歌曲。咁我今日彈咗嘅係 Danny 嘅《等》，希望大家中意。 女人何故明是痛苦伤心，还含着笑装开心。今宵的你可怜还可悯，目睹他远去，他的脚印，心中永印。糊涂是你的一本心，他朝你进，无穷的后悔。这一生，你的心里满哀困。心上人，糊涂看我一生，女人何故明是痛苦伤心，还含着笑装开心。今宵的你可怜还可悯，目睹他远去，他的脚印，心中永印。糊涂是你的一你进无穷的后悔，这一生你的心里满哀困。 再次俾一啲熱烈嘅掌聲，力俊先。 力俊 ，thank you。 Hello，Hello。 力俊 ，Hello。今晚咧，我覺得邀請到力俊嚟咧，即係亦都證明咗一樣嘢，因為頭先 Albert 講得好好，即係我哋每一個廣播員也好啦，歌手也好，好想做到一樣嘢，就係廣東歌嘅保育。咁啊，所以今日咧。我哋企咗喺呢個舞台上邊，我覺得係完全係做到呢一個嘅畫面去俾大家去睇啦。咁我深信力尊你自己本身好多創作嘅作品，亦都係俾好多一啲經典嘅廣東歌影響住，係咪自己都有對一啲好深厚嘅感情喺裏面咧？ 其實係非常之深厚嘅感情嚟㗎，因為其實我由細個到大個都好少聽英文歌，我自己覺得而家係我嘅一個缺點嚟㗎，即係細個只係聽廣東歌。因為屋企人平時都係聽廣東話歌比較多，咁所以到自己創作嘅時候就受好多啲廣東歌八九十年代嘅廣東歌去影響啦，咁令到自己覺得不如自己都試下去嘗試去做一啲復古啲嘅音樂，即係嘗試可唔可以做翻啲好似八十年代一啲可能比較有節奏啲嘅歌曲啊，又或者係類似一啲九十年代嘅一啲慢歌情歌，好想攞翻嗰啲聲音。可以透過我一個新嘅少少嘅聲音，俾我哋嘅下一代又或者我嘅同輩認識，其實我哋曾經過往八九十年代嘅香港可以有咁多好聽嘅歌曲嘅聲音。 Thank you， 亦都好高興，因為今日帶嚟 Danny 嘅作品啦。因為適逢 Danny 已經離開咗我哋30周年啦，咁啊，所以喺今日咧，我哋亦都知道有一啲嘅陳百強歌迷會嘅成員在場，不如我哋呢個時候亦都邀請歌迷會嘅會長 Lisa 出嚟，我哋傾下偈好嗎 ？Lisa Wong。Lisa， 請喺中間。 Hello，Albert 你好。 你好啊，你好啊 ，Lisa。 今日我帶埋阿 Danny 嚟 嘅。係，帶埋。我其實咧，嗱，你件衫就啱啊，同埋咧，我有張相啊 ，Elvin 可以俾我嘅手機啦，我。 昨天抄回一張照片，我就跟 Danny 一起拍的， 很年輕的， 我們當然是啦，三十幾年前播 但一樣的，你的樣子沒有變的， 是嗎？ 是啊，我剛才我Albert聽你說，你說你77年就入行了， 是啊， 這麼有趣，這張照片都是77年拍的，是 啊，因為我已經認識他了，是啦，那77年我已經認識了他，因為他已經是唱緊眼淚在心裡流， 是啊，感 動啊，是真的，我跟他是很有緣啦，很有緣分，經常都見，甚至乎一起玩的。那我張相是什麼相呢？我給你看看，嗱，有會長嚟， 你的樣子沒有變的， 不是，不要，你不要講你這衫呢，兩件呢，嗱，我又穿著就紫。就是紫藍色的衣服， Danny 又有一個淺紫色的衣服，所以呢其實今天你看看後面， 哇， 我是特登的， 多謝你， 一定要用 purple 、用紫色來即襯托住今天，即我們懷念 Danny 啦， 多謝你，我們個個都很掛住 Danny 的，是啊， OK， 給你掌聲 Danny Chan。谁挥不去苦闷，散不去，为何我心一片空虚，感情已失去，一切都失去，满腔恨愁不可消除，为何你的嘴里总是那一句，为何我的心不会死，明白到爱失去，一切都不对，我又为何偏偏喜欢你，爱已是负累，相爱似受罪，心底如今满苦泪，旧日情如醉，此际怕再追，偏偏痴心想见你，为何我心分秒想着过去，为何你一点都不记起，情意已失去，恩爱都失去，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寫了一首這麼好的歌，當然呢那些歌詞實在太感人，幾乎不用介紹的一首歌， 最靓嘅抒情靓歌。 生活静静似是湖水，全为你泛起生气，全为你泛起了涟漪，欢笑全为你起，生活淡淡似是流水，全因为你变出千般美，全因为你变出白杨稀，留下欢欣的印记，静默亦似歌，那感觉像诗，甜蜜是眼中的痴痴，做梦也记起这一串日子，幻想得到的优美。 我哋俾你掌声，我哋嘅 percussion 同埋我哋音乐总监 Boris， 同埋 on bass 嘅 Jackis。 生活淡淡似是流水，全因为你变出千般美，全因为你变出白杨稀，留下欢欣的印记，静默亦似歌，那感觉像诗，甜蜜是眼中的痴痴意，做梦也记起这一串日子，幻想得到的优美。 公共广播九十五年，真经典靓歌再重聚。 尽已松，不怕拣上群，只怕幸福早断送。由来代价自有够，真爱令人变英勇。人生毕竟似是繁荣。 公共广播九十五年，真经典靓歌再重聚。 我哋有一种嘢叫做我好中意嘅，叫做广播剧，有冇听过？有啦吓，头先我都略略介绍过。广播剧嘅好处喺边度咧？因为你可以幻想一下嗰个男主角几靓仔啊嘛，你唔知边个嚟噶，但把声靓啊嘛。是不是啊？咁啊得噶啦，即系各人都有一个样嘅。 女主角都是啦，我成日幻想哇呢、這個真係哇好靚嘅公主咁樣。咁啊廣播劇咧有好多想像嘅空間，而且咧即係連個場面啊 scenario 咧都同電影唔同，電影就一定係拍佢出嚟嘅，但係你自己諗咯，係咪啊？你諗到咩就咩嘅。咁所以呢啲廣播劇嘅主題曲咧好重要，因為咧你一聽只歌咧，你就會引領去翻嗰個廣播劇嘅內容，好似呢一首。特別的原因咧，就因為嗰個男主角咧都好奇特嘅，我覺得好鬼死暗沉，好蛇龜，好冇信心，好煩，成日咬底。點解咧？因為咧，佢就打電話俾佢女朋友，你係點樣啊？係咪有人追緊你啊？即係嗰啲咧，一陣間咧，你一聽你就明白。咁我不如扮演呢個角色，因為我都做過廣播劇，我都想扮演下呢一個咁樣嘅男仔，邊有呢啲男仔㗎？不過真係有，喺邊度咧？喺嗰個叫《無可奉告》嘅廣播劇嗰度。哦，一定啦，經典嚟啊嘛！我哋同阿 Vince 一齊，佢梗係做嗰個靚女啦，我追佢，我打電話俾佢，我打電話俾你。讲咗几句你就收咗线，你变咗好多。点解唔同我倾落去咧？点解心里心不在焉？点解对我更冷淡？点解我讲咩你都冇反应嘅咧？ 从你，你不停的追问，你痴情的态度，令我停下脚步。还有你追求的心愿，我深沉想配合，但我难接受。 边个嚟噶？识咗几耐啊？去咗几多次街啊？有冇拖过手啊？点解唔介绍俾我识啊？有冇上过你屋企同你一齐听唱片啊？普通朋友唔会咁嘅。寻晚你夜翻系咪陪佢啊？我唔算太敏感啩。究竟有冇呢个人嘅？你到底想点啊？我付出咗咁多，得翻啲咩咧？你话我系正选定系后备啊？我敢问法唔算过分啊。點解唱得咁好聽？無可奉告，我都唔識。多謝 Vince， 我哋嘅靚聲琴手榮士係啦。如果你聽開二千靚歌再重聚咧，喺過往嗰十幾年已經可以聽到佢嘅聲音，佢嘅靚聲同埋佢嘅超高嘅鋼琴技術。今晚表露無遺啦，係咪？你有冇留意到？佢係左右手， 都做到嘢嘅，其實只腳都做緊，仲有唱啊，個口又唱緊。唉，香港電台慳好多錢啊！係啊，真係我哋兩個搞掂曬㗎，成日都係。平日加一個琴咁就算㗎啦，今日好巴閉㗎啦，四個。不過我哋其實係夠嘅，因為我哋唔係冇錢，唔係即係冇實力，而係咧，我覺得太多咧，反而唔知道聽得邊個好，比較亂。所以咧，我唱歌我好中意咁樣靜啲啊，好似以前靚歌咁樣，好似今晚咁樣。既然咧大家咁中意啊 Vince 把聲，今日就好似唱得一隻歌咧，嗬？哎呀，真係唔係好夠咯，我就做埋觀眾先。坐埋嚟聽啊 ！Vince 再唱，再唱都係廣播劇主題曲。不過我哋揾啲廣播劇主題曲咧，就真係好刁轉嘅。曾經有冇聽過一個廣播劇有隻主題曲咧，叫做《微妙的三角》？竟然有啊！哇，呢隻歌好精噶。咁啊，周小君又唱過啦，然後咧何嘉麗又唱過啦。因為頭先嗰隻無可奉告咧，就何嘉麗同埋鄭丹瑞啊嘛，係咪啊？咁今次咧就係、是。周小君同埋何嘉莉，跟住我哋家 Vince。 总部情场中许多错愕，被爱时形成三角。你若然留意每一点情，看到了就醒觉。缘分碰上了，你不勇往，看恩怨上交错。若勉强结合，总会开心。情都有厚薄，让爱意在身上，又整重头发烫，奇妙刺激，只在人 拍檔咗咁耐咧，應該就好慣啫。但係我都唔係好慣，都咁犀利嘅咯。繼續我哋廣播劇主題曲好嘛？因為咧，我哋特登揾一啲咧，大家平時好少聽到嘅精品。呢啲咧就喺一啲演唱會就比較難，因為即係攝唔到入去。 就算你是原唱者他都未必會唱的一些歌。咁我就自己心想啦，我就差唔多知道曬廣播劇嘅曲目咧，裏邊有啲乜嘢啱我哋聽嘅咧。有一隻歌咧係蔡楓華唱嘅，唔係遙望你倩影經過，你就梗係以為嗰只，唔係嗰只唔係廣播劇。廣播劇咧有一個叫做《煙外曉雲卿》，好聽呢只。在我心间情意，是我青春梦里人，无语一般的爱，瞬息变幻，如天际的白云，愿寄身于白云上，让那清风到我寻，或许会经过百般变幻，仍想揭开雾里真。我知道去留有主宰，只觉匆匆去有来，亦起昨日初邂逅，如梦散失烟海。還有一首是我另外一位好朋友張德蘭唱香港電台的廣播劇主題曲，叫做《茫茫路》。緣分似大海飘荡，谁明白内心有路途，时间洗刷不去往事，有恨怨怎倾诉，缘分半路中失落，寻求目标我迷途，人未老只觉心里困倦，无限痛心烦恼，茫茫路我望眼尽，难后退应该点算好，若有他着我走，前路会点不需知道，缘分半路中失落， 寻求目标我迷途，人未老只觉心里困倦，无限痛心烦恼。 不過而家咧，我好想即係請一位我嘅亦師亦友，真係好朋友，因為佢對香港樂壇嘅貢獻咧，真係好大好大。我心中最敬重嘅鄭國江老師，鄭 Sir， 俾啲掌聲，鄭 Sir 為我哋香港寫咗咁多咁多咁精彩嘅作品，唔係隨口噏嘅，鄭 Sir。我想我認識你寫的歌起碼超過1000首，真的還有全部都認識的， 數量不要緊，主要是質量。 鄭國江老師是我們十大中文金曲拿得最多填詞十大金曲的填詞人，最誇張的有一次我一定要誇了你，不喜歡誇了你很低調，但是鄭 Sir 有一年就拿獎，我很記得我在場，好像是做司儀添的，10首你有6首是鄭國江，即係得，我唔知點樣形容啊，鄭 Sir。 嗰陣時因為冇人做啊，淨係得我哋幾個肯。 咩叫冇人做啊？有黃沾啊、盧國沾啊，哇！啲幾多大師喺度。咁但係咧，即係鄭 Sir 可想而知，因為點解咧？佢唔係就咁樣寫情歌就攞6首喎，佢乜嘢歌都識寫嘅。佢可能咧，佢為寫 IQ 博士啊，佢嘅。嚇、啊！都唔拉更嘅喎，又係你啊！小時候又係你啊！跳飛機都係你喎。 我真係覺得好彩嘅。即係有啲歌星咧，佢今陣好少唱廣東歌，好似翁善玉啊，阿信的故事 啦，係啊， 鄧麗君嘅《漫步人生路》啦， 全部都 即係我係好好彩，即係有機會係接到呢啲工作咯。係， 尤其是有啲 仲有歐瑞強嘅《陌上歸人》啊， 我就喺你面前再次演繹 《多謝 陌上歸人》。 斜阳半晚烟，我像归了倦，晚霞伴我过到天，重回未爱恋，爱情路比痴迷乱，情路太多弯转，两心早相牵，抑压痴痴念，重逢恨晚亦未如愿，从来情感多亏欠，不知道在哪一天可再度回到你身边，回头近晚天，爱在心里燃，盼能回 回复我从前，寻回旧爱恋，两人内心早有缘，谁愿计走几远？斜阳半晚意，我像归了倦，吻下伴我过到天，重回未爱恋，爱情路彼此陌恋，情路太多弯转，两心早相牵，亦那痴痴念，重逢恨晚亦未如愿，从来情感多亏欠，不知道在那一天可再度回到你身边，回头近晚天，爱在心里燃，盼能回复我从前，寻回旧爱恋，两人内心早有缘，谁愿计走几远？不计走。 公共广播九十五年，真经典靓歌再重聚。 驱走这赤地里的荒凉，从大地头上初升的朝阳，照出一个永远方向，懂得爱心，知道怎么分享，不枉爱过活过这一场，谁亦是同样奔波于骄阳，人潮从来没有足长，人和人年和月都太类似，无论怎么都只活一次，晴朗的天空中找到生息的真意，人才能无悔旧事，在人潮和围墙下，只要愿意，凭着一双手总是可以。晴朗的天空中跨过彼此的疆界，面潮流亦会转移。 有人问幸福到底在哪里呢？我觉得与其去问，倒不如去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医疗仪器供应商奥林巴斯的一款产品涉及在病人使用时因过度充气而出现并发症情况，卫生署表示已经接获那间公司发出的安全矫正行动通知，至今未有接获与事件相关的不良反应报告。医管局决定公立医院即时停用142部那个型号的气腹机。未来一个星期大约有30宗非紧急手术要改期。 醫管局接獲衛生署通知，供應商就一款主要用於腹腔鏡及內窺鏡手術嘅氣腹機，有可能會令到病人在手術過程之中出現心律不正或者是心臟停頓的風險，發出安全矯正行動通知。發展局局長凌漢豪表示，現時整體經濟環境比較淡，發展商投地較為審慎保守，平常心看待政府推出的一幅東涌地皮近期流標，不會減慢造地步伐，對本港經濟前景有信心。凌漢豪出席一個電視節目回應有意見關注，在政府覓地情況理想之下，能否將粉嶺高球場的建屋用地改為康樂用途。他說從來未講過穩夠土地，當局預計到2048年需要大約6000多公頃新增土地，現時覓得土地來源有大約7000多公頃，但經過深化研究之後或者會有調校，需要保留一定空間。海關偵破一宗大型海路販毒案件，檢獲大約484公斤不同類型毒品，估計市值大約1億4000萬元，拘捕一名23歲男子。海關說今次成功堵截大批毒品流入本港，並相信沉重打擊販毒集團。海關人員上個月25號在青衣海關驗貨場根據情報分析檢查一個由北美洲入口報稱載有空氣壓縮機的海運貨櫃，發現大麻花、搖頭丸、冰毒和芬太尼等的毒品，其後透過監控送遞行動，前日拘捕那名懷疑涉案男子。海關說今次發現大約3公斤芬太尼，過往在本港非常少見，會調查是否供應本地市場。德國漢堡機場挟持人質事件結束，警方拘捕涉案的男子，他的女兒安全獲救。事發在當地星期六晚，涉案的35歲男子揸車闖入停機坪，停在一架土耳其航空的飛機下面，車上還有他的4歲女兒。警方說男子曾經向天開了兩槍，並且將兩個燃燒彈炮出。警方派出談判專家和心理學家與男子接觸，到星期日下午表示男子帶著他的女兒落車，隨即被捕，期間沒有反抗，他的女兒似乎沒有受傷。德國傳媒報道男子是土耳其人，希望和女兒登上飛往土耳其的航班，相信事件涉及監護權糾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今晚渐转多云，听日初时有一两阵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30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日渐转吹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云量较多，风势较大，有一两阵雨。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劳工处就快举办职场新机遇招聘会。 我知道11月8日和9日在深水埗西九龙中心举行，大约有4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你怎知道的？ 上劳工处网页 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一下啦。 公共广播95年，真经典靓歌再重聚。 跟住落嚟咧，我都话有啲好多嘅歌都系广播剧。我哋嗰个年代咧就比较资深啲，咁但系后来咧喺《青春交响曲》咧，就再后一段咧都有广播剧嘅，即系年青嘅广播剧。咁我记得有啊余建明同埋黄海芹，系啦。咁佢哋唱咗一隻好流行嘅歌，咁所以我覺得呢啲歌應該係不斷咁傳承落去。頭先講過啦，最好嘅方法我哋揾一啲新進嘅歌手，已經好好。我哋俾啲掌聲梁樂彤。 立彤你好啊 ，Hello Emily 你好啊， 流離所愛啊，就係啱你啊。我當嗰個男主角啦，我哋一齊讀書嘅。不過咧，你又要走啦。哎呀，我唔係好捨得。 竟然要走？ 係啊，要去外國讀書啊嘛，只歌係咁講。歌名就叫做《流離所愛》，青春家曲裏面嘅廣播劇。就算分開，仍然能相愛。你願永遠等待， 要等一天，要誤了一生，還是愛你未更改？ 誰為我今天流離所愛？愛願放置於心內。为了学业，为了不羁理想，迫于丢低这份爱，明知不可以再分开，分开不想接受新爱， 爱令我仿似置身于死海， 离不开， 你是你是我的障碍。谁都不可以再分开，不想担心这是否错爱。 你话过任何时候需要你， 重新可开始这热爱， 系咪好啱你啊？ 系啊， 好似想去外国读书咧，有啲同学之间唔舍得。咁咧，當時就我諗翻起，而家我即刻諗翻起我讀中學嘅時候嗰啲咁嘅情懷， 青春回憶。 若説相識無緣相愛，愛是永遠的無奈。 你的開心也令我開心，緣分諷刺着悲哀。 人为我依依流离所爱，爱是再次的忍耐。为了学业，为了不羁理想，迫于丢低这份爱，明知可以 不可以再分开， 分开不想接受新爱。 爱令我仿似置身于死海， 离不开， 你是你是我的障碍，谁都不可以再分开，不想担心这是否错爱。 你话过任何时候需要你， 重新可开始这热爱，明知我可以再分开， 分开不想接受新爱， 爱令我仿似置身于死海， 离不开， 你是你是我的障碍，谁都不可以再分开，不想担心这是否错爱。 你话过任何时候需要你， 重新可开始这热爱。 各位朋友，俾啲掌声梁乐彤。 多谢 ，Thank you Evan， 再次俾啲掌声梁乐彤。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乐彤 ，Thank you。 休息一阵，一阵先啊。咁啊，今日咧，我哋有好多嘅歌手朋友都嚟咗啦。咁啊，其实香港电台咧喺公共广播95年里面，其实喺各行各业都有好多好朋友嘅。咁啊，有一啲嘅好朋友，亦都系同我哋好有渊源啦，会唱我哋一啲嘅广播剧嘅主题曲啦，又会唱我哋一啲嘅节目嘅主题曲啦。我深信 Albert 亦都识好多呢啲嘅好朋友。 佢哋唔系话邀请佢嚟，然后拣嗰只广播剧嚟唱喎，系原唱嘅。咁而跟住呢位朋友咧，真系识咗好多年啦，因为佢入行咧就系因为一只广播剧嘅主题曲去参赛。你估到唔估到系？ 边位呢？ 啊，你好有中气啊，你可以唱歌的，好犀利！我哋请我的好朋友麦建文 ，Kidman。 Hello，Hello。 好多 fans 喺度等紧你啊！咩？你企中间啦。其实 Kidman 嗱，嗰只歌咧，你自己亲自讲下，点解咁重要啊？ 哦，嗰首《帘卷西风》系咪啊？系呢首歌咧。 好听啊！ 嗱，啊，当时咧，我系啊一个唔识唱歌嘅人，咁去拜师啦，揾咗个老师，咁然后咧就冇几耐，佢就递咗呢首歌俾我。 系啊。 佢話：你攞呢首歌去參賽啦，咁 哦，就去參加咩比賽啊？ 嚇，就係TVB 嘅歌唱比賽。 哦， 係啊，係。咁咧，當時咧，我係未聽過呢首歌嘅。 嗯。 咁我亦都冇聽過，咁然後佢就彈就教我唱。 哦，即係少年好聲音嚟嘅嗰個係咪？應該是啦，嗰陣啦，嚇！我同你都是少年嚟嘅， 係啊。咁然後咧，咁佢話得㗎啦，你去參賽啦咁。 哦，係。 咁於是乎就即係好幸運，就攞到個冠軍咁。 係啦，又係即係嗱，仲有一樣嘢咧，攞完冠軍都未完嘅。嗰故事最重要咧，就係呢只歌咧，雖然唔係佢原唱，但係原本咧，都識識地嘅，都係廣播劇主題曲嚟嘅。 係啊，我唔識㗎。 係啊，你唔知道係廣播劇，係啱啱就係我哋嘅廣播劇主題曲。咁但係咧，最重要就係話，即係好似 Carpenters 咁，佢有九成嘅歌都係唱人哋嗰啲歌嘅。但係咧，唱完之後咧，就唔係話因為佢翻唱，唔係咁樣，係據為己有。啊，你就係啦。 唔 係啊。係啊，大家問下啦，呢個《簾卷西風》邊個原唱啊，都識啊，係啊，我喺電視台都撞到佢。 係啊，我哋都好朋友嚟 嘅。係啊，好，咁賓臣。 呢、這個時候 你未出世就有㗎啦，呢只歌 係啊，即係但係呢個咧，即係咁多年嚟咧，我深信即係就算嚟到我呢一代咧，因為我哋嘅爸爸媽媽都係聽住好多嘅收音機啊，好多節目去長大，所以其實我細細個嘅時候咧，喺屋企都會聽到好多屋企人播俾我哋聽嘅一啲經典嘅作品。 哦，唔怪得你而家做呢個節目啦嚇。蘇動音樂咁有味道啦！你真係識貨啦，你真係好。喂，佢我哋而家就真係聽我哋一講四個字個名咧，到佢度哇咁樣，簾卷西風。 俾掌聲， 多謝。夕阳渐落。 參賽唔係咁樣唱嘅喎， 啊，真係唔係咁唱。 係啦，同埋咧，即係成個音樂嘅編排都改咗。 啊，係啊，呢個已經係唔知第三四個版本㗎啦。 哇，係咁花心嘅， 唔係又跟住時代改變啊嘛，要 啱嘅。咁但係咧，有一樣嘢你唔會跟時代改變嘅， 嗯， 就係你個老公。 做咩講我老公？ 點解？因為我認識佢咯。 哦， 我認識佢可能是早過你。識佢 唔會啩？ 我要計一計啊，要揾啊頭先啊數學老師嚟計一計。因為點解咧？我喺香港電台有一個電視部嘅節目， 係 我唔記得係劇啦，抑或係乜嘢？就第一次見到，哇！呢、這個好似少少似劉德華，但又好似靚仔過劉德華嗰只嘅嚇咁樣。唔好講，唔好大聲嚇。 係 咁咧，原來後來咧就話，哎呀！我同佢結咗婚啦，咁樣哇，你好啦， 咩咁好啊？你嚟啦， 我唔，但係你哋即係佢啊，當然執到啦， 即係你講得啱 啊，啱啊，佢執到啦。咁但係咧，佢真係值得執到嘅，因為咧，佢不如我講咁多都冇用嘅，我點樣天花龍鳳點樣講？不如叫佢出嚟啦。 好啊， 哇，你睇。高啊！ 喂 ，Albert， 哇 ，Albert 真係又話執到又食，嗱我聽住啊喺嗰度。 係咪啊？嗱，即係以前同而家咧，即係做皇帝嘅時候，咪身形仲 fit 咗添，而家啊，係咪啊？真係啊！你點樣搞啊？因為點解咧？上一次我又喺街撞到你跑步，哇！所以咧 ，that's why 佢即係到而家 咧， 仲要俾佢嚇親添啊！突然之間喺後邊有人話喂，跟住佢仲點講？你知唔知啊？佢仲話：哎呀死啊！真係嚇親你添，咁樣。 不過阿江華咧就真係識咗好耐啦，地點咧仲喺香港電台添，咁所以咧今日咧佢哋兩夫婦咧嚇。夫唱婦隨定婦唱夫隨啊？ 即係婦隨定係咩？ 係啦係啦，唔知咩隨啦。總之唔好撈亂嚟講都得嘅。 係。 不過你個我唔怪你著咁闊嘅褲啦。 梗係啦， 著咗都唔怕啦。裏邊有幾條？ 幾條？有咗幾條？ 喂，咁樣咧，不如咁樣嗱，兩公婆咧，我記得有隻歌咧，你哋錄唱片添嘅，曾經。 係 啊， 嗰個又係第啲版本嚟嘅。 有啲版本。唔係今日唱再唱另外一個版本。 哦，再唱。 係啦，好唔好啊？ 都是鄭 Sir 的作品嚟， 梗係哇！又是又是不是刻意啊，就總之實中， 一定中， 實中實中。咁呢只歌咧就係由阿麥建明老師，因為你歌唱老師嚟嘅，帶領住全場一起唱都得㗎啦。個個都識唱嘅， 個個都識唱， 好嘛？你介紹啦， 分鐘需要你啊，先生， 都好難唔識㗎啦 嚇。好，我哋嚟一首《分分鐘需要你》。 好啦，好啦。咁啊，一齊唱，我記得一齊唱啊！ 係啊，唱到副歌一定識㗎啦。 唱到 鹹魚白菜嗰啲咧， 好好味，即係呢輪我都食慣呢啲鹹魚白菜。我老婆成日話我掛住講，唔記得入。 願我會揸火箭帶你到天空去，在太空中兩人住。活到一千岁，都一般心醉，有你在身边多乐趣。 共你双双对，好得戚好得意，地冷天崩当下 事，就算翻风雨，只需睇到你，似天阳光千万里。 有了你开心的不到清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 真的想不懂得挺难的一个啊。 由小听到大了。 由小听到大了。现在我都六张了。真的估不到啊，几快时间。 白明的皆因你，癫癫的皆因你，为你甘心作傻事， 扮下星星叫，看到乜都笑，有你在身边多乐趣。 若有朝失踪你，放到不理，愿到荒岛去长住， 做个假的你，天天都相对，对木头公仔做戏。找了你开心清心满志，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有了你开心啲，不到清心满志，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 我第一次聽過現場唱嘅啫，真係嗰次都喺電台唱咧就唔同啊嘛，而家咁樣嘅咁多觀眾一齊咧， 唔係夾口型嘅，真 我真係覺得你好叻喎， 係 你唔係佢老師啊？ 係絕對係啦， 肯定添啦，佢係教歌唱老師嚟噶嘛， 第一個徒弟就係我， 真係啊！哦，教你唱咩歌啊？當年 總言之，我成日都講嘅，如果我唱得還可以咧，就係老婆教得好；如果我唱得不知所謂咧，就唔關佢事。所以絕對你們如果想跟我學唱歌是絕對沒問題的，是與我無關的。 不過這樣其實呢，他都不是靠這些分分需要你和老婆一人一半的了，他有一首歌呢，他自己演埋唱埋主題曲， 是啊， 叫做 那首那套戲叫《九五至尊》，有沒有看過？ 有，全場都看過。你的主題曲有沒有聽過？那個男主角現場再在你面前， 沒聽過， 三十尺到唱俾你聽。 如果現場一定冇聽過嘅， 冇聽過一定好。O K， 好。 喂 ，Kimmy， 我哋喺下面做佢嘅 唔得，觀眾老婆一走我驚噶 咁啊，企喺側邊咁樣 打下字啊嘛， 係咪真係㗎？ 睇住啊。 O K， 我驚。 我陪下佢。 叫咩名啊？呢只歌？ 嗰只歌叫《採購部》啊， 係咪啊？記唔記得啊？採購部啊，即係間間公司都有嗰啲咧，佢唱曬。 冇錯。 O K， 各位朋友，俾啲熱烈熱烈嘅掌聲，講話。 彩 票部，講起上嚟都廿幾年了，誒廿幾年了，歲月不饒人。 漫長精彩的人生，都因你伴著同行。落在這空間，全無抱怨地，是我遇著你。 我 识唱一场唱一条歌， 唔好大 话，我哋啫。开心不开心都不需命运，继续行，穿梭的光阴都因我活着更缤纷。过去我也曾遇过几多不快结局，有你在，唯有你在护荫。漫长精彩的人生，都因你伴着同行，落在当中怎 能忘记庆幸，快乐早必愁患。我与你既然能欣赏一切，直到将来也更珍惜。以后剩下时间会与你去同步过渡，后生别将今天的人生灰灰暗觅觅沉沉，立下决定今日逃过困，困惑亦是愚蠢。有了你再无愁，抛开一切瞒住走，给我趣味在我心中最爱一个，为怎是宿命。 麦洁文同埋江华夫妇 公共广播95年，真经典靓歌再重聚。 走一堂唱加班，进展歌喉不必叹，谁又会含羞答答且自忙里偷闲，论唱功无需挣扎，一班知心有唱和，世间变快乐过，气氛不错，力够真诚比高山，常为友情多赞叹，唱亦连夜唱不完，聚首一堂唱加班，进展歌喉不必叹，谁又会含羞答答，这是忙里偷闲，论唱功无需精湛，一班知心有唱和，世间变快乐过，世上一切变最和，气氛不错，一班知心有唱和， 公共广播95年，真经典靓歌再重聚。 其实咧，佢哋咧就仲有一个，佢哋嘅家庭咧系歌唱家庭嚟嘅，仲有一个女咧好出色嘅唱歌，就是陈长天系啦嗱。 就 系 朱 呢个系呢、這个系音乐字典嚟嘅，所以咧摆喺第三行咧都听到佢讲嘢。阿女咧就今日唔得闲啦，所以就冇嚟啦。咁但系咧就你有一只歌咧，我觉得唱俾佢听，佢细个嘅时候咧，你已经唱噶啦。好有陽光感嗰只咧， 陽光下的孩子。 其實我老豆，你知唔知啊？老豆， 其實我啱識我老婆嘅時候，都係聽呢只歌嘅。 真係啊， 聽佢唱呢只歌嘅。 哦，咁樣都感動到你啊，小朋友歌嚟嘅喎，好似。 我就係覺得點解有個女仔呢個世界上咁純潔嘅咧？咁就係因為咁樣，我真係傾到佢啦。 係 咩？其實聽唔聽少少故事啊？我點樣識佢嘅時候？ 聽唔聽啊？好八卦啊！你哋 成日爆料嘅佢。 係啦， 就係咁嘅。講起上嚟一匹布咁長，不過咁就長話短説啦嚇。就係咁嘅，我就同我老婆咧就拍咗個音樂特輯。 哇！ 咁啊，嗰個音樂特輯就叫做《畢生難忘麥潔文》。 哇！真係噶， 真嘅。 哇！咁 喺亞洲電視台。 哦，跟住咧， 咁啊，原本個男主角唔係我嘅。 哦， 係 Albert 啊，唔係講錯咗，係另有其人。 歐永權係嘛？ 另有其人啦，總之。咁啊，嗰個男主角咧，嗰啲檔期唔得，於是乎我冷手就執個2000對。你知唔知周潤發當年啊，《英雄本色》都唔係佢嘅， 係咩？原本係鄭浩南嘅佢個角色。 哦， 一冷手執個熱煎堆之後咧，就 佢話你係煎堆 啦。真係 ，Albert 係真係好犀利嘅，佢真係任何對白佢都兜到鬧到嘅，真係。所以同佢講嘢要好小心。 你繼續講啊， 阿麥上歸人。 你麥上歸啊，我叫做。 麥歸。係。咁啊，繼續噶啦嘛。咁啊，冷手執個熱煎堆之後就開始同佢拍啦。拍完咗之後咧，啊，佢寫咗張 thank you 卡俾我。 哦。 放咗落我個公司嘅 locker 嗰度。 哇！唔講俾你聽。 冇，唔係，我就開嘅時候睇到。 哦， 睇到之後，哇！我當其時個心咧就諗啦，點解呢個世界上有啲女子咁有禮貌嘅咧？ 其實啲 thank you 卡我俾咗好多個， 咪最重要就係你嗰張 thank you 卡有冇最尾咧簽個名之後又畫個心喺度，或者打交叉。 原來我後邊我真係發覺，原來佢係俾咗好多個，但係逢親啲人同佢合作，梗俾 thank you 卡嘅。 錯有錯著啦， 係啊，係啊。但係當其時啊，老老實實。佢真係感動到我，我就覺得呢個世界邊度有啲，即係特別喺呢行啊，你知唔知啊？你哋唔知㗎啦，都係呢啲嘢，咁有禮貌嘅，點解會咁有禮貌？我完全俾佢打動到。 咁佢開始點樣約佢？ 佢開始約我，或者講真嘢啫，我而家。你哋信唔信啊？嗱，證明你哋真係好嘢啦。通常就冇人信嘅，梗係話啲男仔約女仔，我真係佢約我嘅，真嘅。佢嗰陣時點約我？你出條咩橋咧？ 係點啊？ 咩橋啊？ 打咩啊？唔係香港電台咧，我就幫佢拍咗一套叫做《但願人長久》。咁啊，令我攞到咧第九屆電影金像獎嘅最有前途新人獎。 哇！ 香港電台喎， 係啊， 所以香港電台揾親我做咩咧？我第一時間跑嚟就即嚟，加上係 Albert 叫到赴湯蹈火。 哇！真係好似《九龍至尊》嗰啲劇情咁喎， 搞 劇情真係係啊，好投入啊，好投入，真 係。 不過咧，即係其實我都有同感啊。呢啲咁嘅説話咧，我都唔係我絕對唔敢講，雖然係真嘅。哇！仲要公眾講你想死啊！你真係。 咁佢就揾呢條橋約我嘅，佢話：你我聽講你即係我睇過你嗰個攞獎嗰個，你可唔可以借個帶俾我睇啊？ 哇！絕橋，絕橋， 絕唔絕啊？ 係啊，絕啊，絕啊，絕啊！ 咁唔係都好自然啦， 係啊， 係 咪啊？咁 我好單純嘅啫，當年又少即又唔信啦，係嘛？我個人其實你睇我啲角色好似好犀利咁，其實我個人好單純。佢一約我，我馬上好啊，咁啊攞埋餅帶出嚟。咁啊約咗之後，嗰日就開始啦。 開始咩啊？ 不停咁約我。 我不停咁約啫， 我 由你開始咩喎？ 唉，真係不停咁約， 不如咁樣，所以咧，真係其實不停咁樣就好快咧，就有啊陳長千啊，係咪啊？係咪啊？ 咪仲有，所以咧，仲有陳耀宗添， 係有兩個， 兩個。 好啦，咁我哋為呢兩個咧而唱麥建文唱呢只叫做《陽光下的孩子》，我哋兩個伴舞， 記唔記得啊？呢首歌， 阿李哥邊我都邊啊？ 鄭 Sir 寫詞嘅， 又係鄭 Sir， 又係鄭 Sir， 梗係啦。阳光感的歌一定是正常 的，我們 扮小孩了。 伴舞，我哋伴舞嘅， 好難得，未試過， 好客氣，大家都可以一齊起身伴下舞噶。 這班娃娃似班可愛野馬。 多謝曬。 Thank you. 真係感激。香港電台亦都多謝你，因為頭先你歌咧，亦都係屬於1995年我哋廣播裏邊嘅其中一首歌嚟嘅。係《陽光下的孩子》。 好啦，俾掌聲。咁啊，大家睇啦，好開心啦，係嘛？開唔開心啊？夠唔夠喉啊？而家幾多點啊？他哋話時間都仲好早喎， 仲好早啦！我哋咪玩下頭先誒，即係已經我籌備咗好耐，但係籌備冇嘢嘅一個學環節啦，未籌備過呢個節目，因為冇得籌備嚇，我唔知道唱咩歌，你哋唔知點咩歌，大家咧又仲有好複雜啦。其實我係想即係將呢啲咧獻俾一啲誒聽咗2000靚歌再重聚好多年嘅朋友，因為你淨係喺電台聽，你唔知道我哋其實咧現場嘅時候咧，現場嘅景況咧係幾咁瀨氣啦，係咪啊？一個電話打嚟，哎呀，我想聽咩歌啊咁樣喎，咁啊跟住啊，大家就好心急咁跑來跑去啊，揾歌書啊，咁佢哋又撳來撳去又揾歌譜啊咁樣，因為又要歌譜噶嘛。即係佢哋要兩個識彈咯，唔係一個識彈，我要兩個一齊夾啦，係未夾過噶啦，肯定。咁第二咧，要揾啲歌詞啦，嗰啲歌詞如果你上網咧，又會錯嘅。我話俾你聽咧，所有我嗰啲歌喺個網嗰度都錯嘅。咁所以你都係再聽翻我哋唱好啲，好容易錯嘅。咁所以咧，今晚咧，我哋玩下呢啲，等你哋現場睇到我哋究竟點唱係乜東東咧，點做嘅咧，我都真係唔知啊，好坦白講。可能你點嗰啲歌我唔識唱啊，唔好整蠱我啊！記住啊，即係點你自己真係中意嘅歌就得噶啦。啊，譬如阿高永文醫生都係啊，你中意嗰只咩？你拍咗個片咧，擺上網㗎，即係話誒，我最中意啦嚇。你講咗先啦。 講 你拍咗嘅，你照講翻出嚟咯。 唔知望盡心中情。 哇！唔該，即刻 call 葉振棠嚟，喂，哎，我有橋啊， 好唔好 taste 啊？ 高醫生係咪藥方嚟嘅？係其實係咁樣，呢只歌有冇有詞就識唱噶啦，係咪啊？有冇人有俾歌詞我咧？我哋今日有冇人準備歌詞嘅？其實如果冇咧，哇！真係上網啊，哇！係，哇！係有冇望遠鏡啊？有啊，點睇啊 ？OK， 我哋唱幾個你啊 ，Vince， 我哋嘅超級巨星咩歌嘅咧？應該識彈。望盡心中情，為何？爱如痴，任笑声送走旧愁，扬眉皱，洗清前事。四海家乡事，何地我难知？纯意痴。穿心自愿，任脚走，赤躯随缘。万分醉醒，换世就容易。始终胜负，只有天知。披散头发。 試過公開唱呢只歌嘅，我一次都未。 在電台都未，因為有葉振棠我就不敢唱了。都OK我打一字不漏啊，起碼不會錯先啦。所以呢你明白嗎？我其實呢我有一個悲記的，我可能是全香港灌唱片最快的人來的。頭先係錄得㗎啦，咁咪當係出得㗎啦，咪點啊？好，而家咧高醫生開咗盤啦，咁係之後咧，我哋應該點樣應該要聽咩歌咧？然後我哋睇下點樣反應咧。嗱，不如你啦，你頭先係好多好多提議嘅，講啊！ 愛是永恆。 你專係整嗰啲咧，唱到好勁嗰啲。聽我仲有冇聲啊？嗰啲咁啊？嗰啲張學友嗰啲咧，哇！唉，真係唱到成個紅館冧落嚟嗰啲喎。OK， 愛是永恆。上緊望下，上緊望。好少嘅，佢哋好叻嘅，成日點我嗰啲唔唱嗰啲歌嘅。有始不有終，能受百樣痛。从没有合约合同，但却跨时空。这滔滔不息的爱，我赠给你用。这一生和下世，有几多全奉送？闭起的眼中，无论重又重。仍是见着你面容，在我心湖中，这份爱永远都存在，共你同在，无尽永恒中。有着我便有着你，真爱是永不死。穿过喜和悲，跨过生和死，有着我便有着你，千个万个世纪，绝未离弃。爱是永恒，当所爱是。好驚啊！我揾個女仔咧，唔好呢啲大聲。你咧， 唱首哥哥嘅好唔好啊？ 好啊！ 有隻歌叫唱首哥哥嘅好嗎？我唔識唱喎呢隻。OK， 哥哥咧其實係好多歌我都中意，但我最中意嗰隻咧就真係即係我好真心嘅，就係、是、為你鍾情，好唔好啊？好唔好？將呢隻歌點俾你另外一半啦。OK。因為我想起他交往的日子，他是一個很 romantic 的人，所以唱這首歌屬於他。 然后对人公开心情，用那金子王做证，对我讲一声，终于肯接受，以后同用我的姓，对我讲一声 I do I do，愿意一世让我高兴，为你钟情，倾我至诚，请你珍藏这份情，然后百年终你一生，用那真心痴爱来做证。 应唔应承啊？多谢你，多谢你呢、這个点样整个呢个心，我成日都整唔到。啊 ，OK， 哇，好好靓嘅身形，多谢晒。张国荣嘅歌，当然我会喜欢，为你钟情。好啦 ，Danny、陈百强，以前咧我哋一起唱歌，好多时候都碰面，但系佢对于香港嘅社会都好关心。咁而所以咧，佢唱歌方面咧就唔系净系唱佢自己中意嘅情歌，好多时候佢都会献出佢嘅诚意。为社会出点力，有一只是反吸毒的歌，叫做《摘星》，大家一定尤其是 Danny 的歌迷，俾啲掌声 Danny 啊！山跨岭射刀，如像我永不一愿停下脚步，一心与风闯又长路，我要踏上路途，我要为我自豪，我要摘星不做俘虏，不怕踏千山， 95年真经典靓歌再重聚，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黄凤仪报道新闻。第六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一连六日在上海举行，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开幕式发表主旨演讲。他表示，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开放合作互利共赢是最明智、最自然的选择。中国真诚希望同世界各国在开放的大舞台上相向而行，相互成就。李强强调，中国坚决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全面深入参与世界组织改革，支持投资便利化协定早日生效。中国将坚定不移促进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推动形成更有利深化开放合作、消除非经济因素干扰的国际共识准则。行政长官李家超总结上海之行时表示，早上出席进博会的开幕式，当国务院总理李强视察中国馆香港展区时，他向李强介绍香港在经济贸易等方面发展以及未来规划。李家超说，今次有300家香港企业参与进博会，数目历届之冠，他同港商交谈，感到香港生意人有巧食脑，好有质素。而今次香港团队包括官员、商界领袖和参展商一起在进博会说好香港故事，宣扬香港优势。他又说，进博会发挥连接国内国际双循环作用，和香港更好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区议会选举下月举行，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在一个电台节目上表示，新选举制度下的政治光谱不会收窄，只是失去一个颜色，就是反中乱港，不是为香港好以及不是为国家好的颜色，其他颜色仍然存在。对于部分有意参选的人未能取得足够提名，麦美娟说，三会成员中绝大部分没有政党背景，有意参选的人有责任令人愿意提名，建议他们做好实干工作，凭工作感动每一个选民。麦美娟又说，以往区议会选举出现斗吵架、搭声情况，较少人关注候选人政纲，现时就考虑候选人的工作，吸引市民了解他们政纲以及是否长期在区内服务。土耳其卫生部长科卡表示，土耳其和埃及同意将加沙大约1000个癌症病人及其他需要紧急护理的受伤平民送往土耳其接受治疗，目前正制定有关行动的计划。科卡日前表示，安卡拉当局准备从加沙的土耳其巴勒斯坦友谊医院接收癌症患者，这间是加沙唯一治疗癌症的医院，过去的星期因为燃料耗尽而停运。科卡在社交媒体透露，星期六和埃及外长通电话商讨有关事宜，计划透过拉法口岸将这些病人带到埃及，之后以救护飞机和医疗船转移他们到土耳其。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早上有一两阵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30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云量较多，风势较大，同有一两阵雨。现在温度是26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行过路过，唔好错过，全港各区均一价，乱抛垃圾3000，随地吐痰3000，乱贴街招3000，九份龙污街道整污糟公众地方、海上或郊野公园，罚款一律加到3000。 另外，店铺阻街或非法弃置大量废物，罚款加到6000。新定额罚款金额由2023年10月22号起生效，犯法有代价，清洁靠大家。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每年都会有不少的雀鸟南下来到香港过冬，而其中一只长期逗留闹市之中的过境鸟，最近就成为了新闻热话，它就是以色列的国鸟大圣了。听下香港观鸟会保育主任黄雪薇的介绍。 其实大致上整只的颜色都是倾向黄褐色啦。它最特别的位置就是它的冠羽呢有时会开起的，即是它会升了起身，那就会好像一把扇这样。那另外呢，你会发现它的嘴巴是比较细长的，有微微向下弯啦，跟它吃东西的时候呢，原来就是会在地面那里行走，跟着去找草地里面的一些昆虫啊，跟着就会将它的细长的嘴插入泥土里面去找嘢食嘅。其实香港都叫做不常见嘅，但其实都唔难去见到嘅。当你去啱一个地方，除咗啲大草地之外呢，佢都好鍾意一啲农地呀、啊、又或者好开阔嘅新境咁样。咁所以其实全香港都有唔少呢类型嘅新境係可以见到佢嘅。 虽然喺犹太教嘅传统之中，大圣係被指不洁之物，但係喺旧约同埋古兰经之中，佢哋就係所罗门王同示巴女王嘅使者。如果听众有幸见到大圣的话，就要留意以下几点了。 最近都有一些研究发现、哦、大圣这只雀仔它开棺其实都有机会是跟人类的威胁有关，即譬如说可能有人类或者其他天敌在它附近出现，它听到这些声音或者观察到的时候都会做出一些警戒的情况，都希望观鸟者可以保持一定距离，令到它们不会影响它本身一些自然的行为，都不要特意做一些行为去做出它们想影到的一些画面。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公共广播95年，真经典靓歌再重聚， 又嚟咯啊！呢度咪喺后边先，后边嗰啲，后边嗰啲啊，好就你，如火闪闪。如火閃閃梗係得啦，我噶嘛，唔使睇嗰次，唔使睇，唔使上網。因為咧，我有一個壞習慣嘅，其實唔係壞習慣，係我嘅好習慣嚟嘅。因為我以前咧喺讀大學之前咧，有幾年咧就喺個跑房嗰度唱歌咧，次次都係睇住嚟唱嘅，即係睇到就唱，睇唔到就唔識唱。咁所以咧，到我而家一定要睇嘅，不過呢只唔使睇。如火閃閃擦浪淘，隨那海浪舞，一齊唱。小娃娃你可知道，巨浪翻起比雪為高，南風輕輕送木船，誰去掌木路，誰去掌木路，小娃娃， 小娃娃， 你可知道，空着風急看幻數， 小娃娃，牙牙學語，何曾遇過風暴，好一個家，人船並處，茫茫碧海正是 你们是我的父母啊！真系多谢晒，多谢晒，因为冇你哋嘅歌声一齐唱，你只歌冇咁温馨。我听落咧，完全冇人走音咁犀利嘅，好多走音噶嘛。好啦，又有点唱啊？其实咧，我真系唔知道咧，我冇带表啦，我又系遗失咗喺个时间嘅长廊里边。总之一定要有人话翻俾我听，如果唔系我一路唱到可能又猝死啊，我惊住一路咁唱几个钟唔得，即系系啦。 咩话？ 云外千峰啊！ 咦？喂，不过咁呢只真系好嘢喎，你点得好嘢？因为我忘记咗唱啊，今日啊，因为点解咧？云外千峰井 Sir 嘅又系啦，梗系啊，多数系嘅。咁咧系广播剧主题曲嚟，我冇唱到喎，今日竟然。家弟谂下先。 上高峰去，望向山下去，浮云如小飞鸟往返自如，云外有云，山峰处处是，他今天不觉疲累。最高之处是最孤独处，茫茫云海忽变凄冷地，要往日欢笑快乐尽遗弃，但情意那可以尽忘记。在最高处怀缅过去，此刻不可能再开始，悠然傲笑默含泪，苦与凄风不去避，潮立云深不知处。悠然傲笑默含泪，苦与凄风不去避，潮立云深不知处。 云外千峰，多谢井 Sir 又你。呢、這個當年係唔知道第幾張黑膠唱片嘅領銜歌曲嚟嘅，咁我有個印象點解咁深咧？我唔使睇歌詞都得咧，因為呢只歌咧，我好記得係，即、就、係、是、我有史以來未試過嘅 take one take 出唱片，唱一次啊，真係唱一次，冇博過，以前好興啲剪剪博博噶嘛，唔需要，因為呢只歌啲歌詞寫得好順啊，直情好似隨口都噏到，跟住呢一隻咧，亦都係我哋啲。好有感情的歌，为什么呢？因为事源呢、主持人都讲过这个故事。我有一天回来电台呢，揸着个车在个停车场那里，突然间有个英俊威猛高大的人撞过来。哇 ,Albert, 你喜欢谁？我怕一怕的，因为他很奸的嘛，他郑子成来的。超级的，那阵他做很多奸戏的那阵。咁啊！我話做咩啊？做咩啊？子成，我而家嚟緊咧有一個電台節目，叫做《今夜真情》，咁啊點啊？你可唔可以同我寫一隻主題曲？最好唱埋啦，咁樣嗰啲啊。咁我有少少驚驚地，我話要用乜嘢啫？有陰謀噶，係咪啊？咁所以咧，好唔緊要，唔緊要，我寫，我盡快咁樣。我真係寫咗，因為即係其實子成係我嘅老友記，係我 brother 嚟嘅。即是我在电台呢一个非常之熟的朋友，我就叫他的花名叫做我们港台靓声王，真的很鬼漂亮的把声，那把靓声还赚了很鬼多钱，那些广告呢全部都是他讲禁制，我说你有搞错啊，你讲得多少个啊，日日讲的你、这个世界不会有这些人的，一边就做奸人，一边就做靓声王，點會呢？不過呢一隻歌咧，佢播咗好多年，因為每一日佢嘅節目咧，如果你有聽過佢做晚間呢個節目，一定聽過《今夜真情》，我寫曲同埋寫埋詞俾佢。是谁？随缘跟你共聚，歌声里、琴声里，和你藉那音乐，盼望能将空虚扫去。凭你允许，遥遥天际渐暗淡。灰的脸倚下垂， 从前欢笑或眼泪，一日记流水里，而你又似当日拍和纯真的歌每句，和你和你记取。人无论星辰命碎，仍然是快乐脆脆，和你多么深爱这旧吉他，不嫌弃它与伴侣共对，快乐再追。为何心有热泪，感激你正伴随，悠悠的窗未觉累，今天何如酒醉，和你自有天地，唱着纯真的歌每句，和你和你记取。 当然啦，郑子诚而家有另外一个称号，叫做音乐情人，大家一定咧系不断咁听，我都有听。 你又似当日拍和纯真的歌每句，和你和你记取。人无论星辰命碎，仍然是快乐脆脆，和你多么可爱这旧吉他，不嫌弃它与伴侣共对，快乐再追。为何心有热泪，感激你正伴随，悠然的唱未觉累，今天我如酒醉，和你自有天地，唱着纯真的歌每句，和你如此沉醉。 我都相当喜欢呢只歌，叫做《今夜真情》啊，送俾原香港中意听音乐情人的所有我哋香港电台的听众。 好，跟住落嚟举手啊！你哋都好，你哋都好诶，有冇边个真系好想点唱就举唔切手啊？啲咁样好斯文啊！呢啲 fans 真系，我听唔到你。 你唱情歌好好听， 冇鬼用噶！唱情歌好听，人哋你都追唔到女仔。 所以我想点《最爱是谁》。 哇！呢只惨惨地嘅情歌嚟嘅，即系话有一个人咧，即系死啦！咁多人中意我，再中意咁多人都唔知中意最中意边个。哇！呢一种嘅感情真系要考考我啊！即系我好少有咁嘅经验啊！啲真实咧，我系冇嘅，我得一件嘅啫。要中意好几个就死啦！最爱系边个咧 ？OK， 当然呢只系一只超级。好听，作得好有味道。卢冠廷作曲。 在世间寻觅爱侣，沉默了但求共聚，然而共处半生都过去，我偏偏又后悔，别了他原为了你，留住爱亦留住罪，谁料伴你的心今已碎，却有他在梦里，为何离别了却愿再相随，为何能共对， 又平淡似水，问如何下去，为何猜不对，何为爱，其实最爱只有谁。任每天如无过去，沉默里任寒风吹，谁人是我一生中最爱，答案可是绝对。 多谢你的点唱。阿 Len 的最爱是谁？ 有冇人估到有一只歌咧，系都同卢冠廷有关嘅， 同我有关喎。醒目喎，陈海欣议员，真系喺个议会嗰度咧，真系辩驳得多你，呢啲思维都好快。我一讲系啦，嗱，我同卢冠廷同埋关正杰。咁呢只歌咧，其實真係，我覺得係屬於香港嘅歌嚟嘅。啊，點解？其實有段古顧醫生，嗰陣你就未喺行政會議啦。咁嗰陣咧有移民潮嚟，咁咧唔係呢次喎，係好耐之前喎。咁有香港嘅政府嘅朋友咧就話，我哋要揾一隻歌咧去安撫下人心，話俾大家聽，我哋即係香港係一個好嘅地方。於是乎咧，就揾咗我關正傑同埋盧冠廷咧，周圍去啲香港嘅景點嗰度拍咗個 MV， 即係呢啲喺嗰啲紅館啊，哇，周圍咁樣去海灘啊咁樣嘅，記唔記得啊？即係三個傻佬，三隻炒蜆，龐的啟示，好唔好啊？我想唱呢只歌。常怨路茫茫，常怨处身灰暗地方，而四周好阳光，他闭起眼来看，常合上难怪不见光，小岛里谁也是繁忙，求进取不惜拼命讲，难后空的目光，可会紧闭如蚌，忘掉看四周境况。愿你可不将耳目收藏，愿你可与我多听多心多一些，你从不似旁，我愿与你共创千处光，哦哦，携手可创造光芒，齐心关注定波浪，记住人海中同行，但求齐力歌洒遍每一方，携手可创造光芒，齐心关注定波浪，记在人海中同行，但求齐力干，星火串起会变一串光。 唔止要拍手掌，嘅手忙咧，個口都要再忙啲，因為我想大家一起唱呢只真係代表香港嘅，係啦，你哋已經講出嚟啦。不過要真係一起唱啦，我睇住，我行埋嚟睇住你哋先。睇下邊個嚟，戴口罩一樣照唱，都一樣聽到。你哋咧，你哋好，多謝你哋嚟 ，thank you， 多謝你哋 ，thank you， 多謝你哋嚟。我哋一齊嚟喎，睇住我口型就得啦。 人生總有歡喜，難免亦常有淚。我哋大家在獅子山下相遇上，總算是歡笑多於唏噓。人生不免崎岖，难以绝无挂虑。既是同舟，在狮子山下且共济，抛弃区分求共对，放开彼此心中。理想一起去追，同舟人世相随，无畏更无惧。红柱海角天边， 携手 携手踏平崎岖。我哋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名句。 再次衷心感激大家嚟到香港电台，大家一齐分享咗呢个九十五周年经典名曲嘅二千靓歌再重聚特别版，感激大家。有機會在31台和香港電台第二台再見。 放開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同舟人世相隨，無畏更無懼。同處天边，携手踏平崎岖。我哋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名句。我哋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 广播九十五年真经典，靓歌再重聚，多谢大家。